会不会变成本末倒置呢？ 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月29日，北角东发大厦强制检测行动完成，暂无发现确诊个案。 本港增39宗确诊，本地38宗，20宗源头不明。 港大研究发现，今个月称有意接种疫苗市民较去年明显减少。 伊拉克安全部队杀死伊斯兰国2号头目艾萨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月29号嚟到星期五啦，朝早8点10分，今日喺千禧年代咧，继续有萧乐文同大家主持嘅，欢迎你咧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咧收听收睇呢个节目噶。今日上昼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啦、粉岭新围啦、大岭靶场咧都会进行射击练习嘅。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嗱，讲下疫情啦，见到寻晚咧又有地方咧被围封做一个嘅受限区域。嗱，呢次咧就系政府第三次咧用预防及控制疾病对若干人士强制检测规例，即系呢个嘅599J 章咧系做呢一个嘅行动。咁啊，昨晚7点起咧，就将咧北角咧东发大厦 A、B、C、D 座咧系列做受限区域嘅。嗱，入面嘅人咧都要留喺度啦，做一个嘅强制检测。咁啊，去到今朝早咧7点钟咧做咗强制检测啦，或者本身有阴性检测结果嘅人士咧，都系可以离开受限区域噶啦。咁就见到新闻稿就话，截至昨晚啊，应该咁讲，今日嘅凌晨2点，就大约有475名嘅居民咧系接受咗检测。咁当中咧系冇发现到有確診個案嘅。大家呢兩日如果有留意都記得東發大廈早前係有13個人士咧係染疫啦，部分室號嘅一啲嘅居民咧係已經要撤離噶啦。咁啊，其實咧早前咧 A 至 D 座咧就已經係納入咗做一個嘅檢測噶啦。嗱，最特別咧呢一個咧就係大廈咧係有一個嘅天井係密封噶啦，咁啊懷疑咧就係因為咁樣咧可能造成一個嘅病毒傳染嘅渠道。嗱，對於今次嘅行動點樣睇咧？尋晚7点去到今朝早7点几啦，咁你會唔會對於東發大厦或者附近的东区嗰个嘅疫情都关注咧，或者你本身都是住在附近嘅，咁会唔会都留意多啲咧？自己担唔担心呢？欢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嘅电话旁边咧，请嚟东区区议员锦屏选区嘅议员李宇信，早晨。 早晨， 早晨，李宇信又再揾你啦。咁想你讲讲，即系而家现场嗰个情况先，系咪完全解封晒噶啦？已经 仲未完全解封嘅。咁有居民陆续可以登记后，同埋攞完物资后离开啦。咁有啲嘅铁马依然都系围封紧一啲，即系被围封嘅地带系啦。咁锦屏街而家就系主要嘅出口嚟嘅。咁喺后面舒国街入去嘅嗰边东发大厦咧，依然都系受封嘅。 但多唔多居民咧？今朝7点或者7点几知道可以走得就即刻走啊！你观察到 七点几嘅时候都陆续走紧噶啦，系啦，唔少人都可能要翻工啦，系啦，咁都有陆续离开紧，系啦。 到而家即系差唔多1个钟到啦，即系大概有几多居民系即刻可以离开到个受限区域噶？ 呢个未做呢个统计住，系啦。但我知道你话即系头先都有啲消息话有总共其实有475名居民即系受咗检测咁样呢个资讯啊。 是根據政府新聞稿都是咁講，咁佢亦都講到話475名嘅居民做咗檢測啦，咁但係咧當中係冇發現到確診個案嘅。你點睇今次呢一個圍封，但係似乎又冇揾到一啲確診個案嘅情況？ 係啊，呢、這個就係個成效上面有極大嘅質疑啦。因為我必須要講翻，其實東發大廈個人口上面嚟講嘅話咧，東發大廈每一座有15层楼啦，每層有8个单位啦。咁一座有120个单位啦，四座咧有480个单位，入邊仲有大量嘅劏房。所以最起碼最少的估計一定是過千個住客的。如果是講緊一個這樣的人口來講的話，475個是真的勉強 是人口一半以下這樣。如果是這樣的檢測人口，然後再是沒有確診個案的話，其實大家都會問究竟個意義在哪裡呢？當 A 至 D 座大廈已經在早前納入了強制檢測，而李光教授亦都 自拆嘅話，個天井好危險，亦都要一班人去撤離，而從而咧令到入去啲街坊亦都覺得，哎，原來呢個係個都好危險嘅地方，亦都好擔心自己會唔會受感染。所以是有人執嘢走，呢個係好多人都見到，亦都係有個問題，就係當佢封咗之後咧，好多人喺外邊仲工作緊，仲未翻屋企嘅街坊，亦都不斷去諗緊究竟係咪需要翻去屋企咧？因為政府嘅公告其實都令到人摸不著頭腦啊，因為好多嘅街坊咧，其實係最近先做完檢測噶嘛。咁做完檢測，佢哋有啲係透過醫管局門診去俾一個深入測試，仲等緊結果嘅一啲街坊咧，其實佢哋係處於一個仲未有知道結果。但是又完成了檢測的一個狀態，但民政署的職員就回答我，就是說其實他們如果依然在那個受限區域以外，他們是沒有必要回去區域裡面。如果從你去封區這個措施的角度出發，其實也都是 有一些邏輯上的問題，就是根本就是如果一個隱形帶菌者他做了檢測，但是他還沒有結果，他又不必須要在那個區域裡面的話，那就會令到就是很多人質疑究竟個成效喺邊度咯？而佢又講到個地方咁危險，又上次撤離咗啲居民，咁會令到想走嘅人咪更加容易會想走，唔留喺個區域入邊。係啦，咁到底經歷過一 A、C、D 度嘅強測之後，再做呢一個嘅封區強測，係咪真係有意思咧？咁我相信大家都有眼得見。 其實而家多唔多人咧？好似你咁講，尋晚就係、是可能封區嗰陣咧，佢未翻到屋企，見到封咗，我就唔入去啦，我就唔俾佢限住再做檢測啦。或者頭先你講第二類咧，就係、是、因為之前已經列咗入做一個嘅強檢嗰個嘅名單啊嘛，佢哋應該都要做咗強檢嘅，但係未有結果。其實兩類人係多唔多嘅咧？又 其實係唔少噶，因為我就係七點之後就收到好多求助，就係、是、關於做完強檢嘅一啲市民，究竟佢仲需唔需要做第二次強檢咧？亦或者第二方面？在區域入面的市民，他是早前做完強檢的，那他還未有醫管局的 SMS 去確定他 是不是陰性是不是陽性的，那政府又說目標是令即第二日七點要解封的話，那究竟他如果不接受職場的一個檢測，他繼續等到自己那個陰性結果出來那個時間呢，會不會是令到其他的居民影響他們能夠準時去解封的時間呢？咁有啲居民咁樣去問我嘅，因為政府嘅公告度寫呢，如果早前已經接受檢測的人呢，其實係可以出示結果嘅證明呢，而唔需要再喺受封區域嘅現場即時再做一個取樣檢測咁樣。 但照理佢哋 係十分之混亂，同埋令到即係好多市民都無所適從，摸不著頭腦咯。 但照理佢哋如果就算做咗檢測，佢哋冇結果，係咪都應該等即係再做多一次即係喺圍封之後再做多一次強制檢測，得到嗰個結果可能會再快啲喎？會唔會有人等原先舊嗰、那個啊？嗰、那個應該係點都會慢啲㗎，係嘛？ 有人會等原先舊嗰個係基於即係可能對於醫管局係，即係佢想更加醫管局個方向去做佢嘅檢測啦。咁呢個係有佢自己嘅考慮啦。咁的確係有呢啲嘅情況嘅。但係我想講嘅就係、是、政府嘅安排唔應該容許呢一種嘅漏洞出現咯。如果你係着眼於要去令到大家都可以即場同時間地去測得到的話，但係點解會製咗一個咁嘅漏洞出嚟咧？就係、是、因為政府其實都即係協調唔到啊！佢之前做完強測到強測之後，又要做一個即係封區強測之間嘅一啲嘅重疊嘅位置咧，即係有啲人早前可能廿八號朝早已經做咗，係啦，佢又唔想俾人篤鼻喎，咁樣，係啦，咁樣佢咪會有呢啲嘅疑問咯。 OK， 頭先你講到話咧，原來話即係連埋啲劏房居民咧，估計成千人，但係今次頭先就話475人做咗檢測喎，即係點解會爭咁遠？係咪全部都未翻到嚟啊？定佢哋預先已經走咗？ 琴日袁國即係袁國勇早前自測完之後出嚟對公眾講咧，其實都係約數係估計有400人喺私在大廈入邊嘅嘛。咁我相信都係根據住單位。有每座有180个单位，然后去做出嚟嘅一个平均约莫嘅一个估算咯，系啦。再但系佢因为劏房咧，佢一劏四五个咧，其实再会一定系会再多啲咯。啊，所以如果一个大厦私座已经400人的话咧，咁我想而知，如果你400×4都1600个啦，系啦。咁我保守啲，如果讲1000个系个 调 查，即系个估算人口的话， 咁475点都系好强差人意嘅一个检测数字嚟噶。 嗯，头先你都讲到话，有啲街坊系之前已经执嘢走啊，见到政府个稿嗰度咧就讲啦，受限区域咧入边派员到访咗咧系660户，咁啊扣咗私座同埋撤离咗嘅67号单位啦，就有190户咧喺过程入边咧系冇应到门嘅，系咪都见到有咁多人系走咗啊？因为知道咗即系要可能会围封嘅时候， 我又冇见到真系有咁多人。即係我無從稽考，即係係咪有咁多人確實係走咗啦？但係我的確係見到人執名同你接手，亦都唔少街坊係見到人走嘅。但係呢個冇人應門呢個問題，又係政府要面對咯。即係你封咗區，但係你派民政上去拍門，如果拍門冇人應咧，佢等到第日八點先出嚟咧，咁係咪又走漏咗咧？咁呢啲其實都係安排上、執行上嘅漏洞嚟噶嘛，係啦。所以政府係喺一個唔完善、好倉促嘅情況底下做一啲勞民傷財。嘅一啲決定啦，亦都係冇乜意思啦，成效又好低。 明各位聽眾點睇咧？會唔會你其中咧都係一啲東區嘅居民啦？就算你唔係東區，其他區嘅居民會唔會見到一啲圍封嘅行動，都有一啲嘅睇法或者擔心自己個區咧，有可能之後都會係下一個圍封嘅地方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嘅。另外繼續想問一下李宇信啦，尋日咧又冇話即係圍封嘅之後都收到啲街坊嘅求助，因為好似唔止居民嘅喎，有啲商户都即係有啲職員要被圍封嘅喎。 係啊，因為有啲嘅餐廳咧入邊仲有職員喺入邊嘅，七點零嘅時候係啦。咁佢哋有啲咧，亦都早前已經根據住強制檢測令咧去做呢個強制檢測嘅職員已經係啦。但係突然間封區令佢哋都無所適從，因為好多佢哋都唔係住本區嘅，係啦，佢哋都係嚟自唔同地方嘅市民嚟嘅。 係，但今次 咁樣佢哋都覺得即係有啲嘅好辛苦啦，要喺度留低一晚咁樣。 今次時間上面咧，比起上次油麻地嗰個嘅圍封行動咧，就好似長咗一個鐘嘅，即係7点钟嘅。對於翻工嗰啲街坊嚟講，影響大唔大？或者整體個時間上安排，你點睇？ 其實佢明顯即係比起油麻地嘅時候咧，油麻地封區之前咧，嗰半個鐘已經開始安排緊啲人手出嚟去放居民出嚟咁樣噶啦，會收起帳幕等等嘅一啲嘅舉動。但係喺北角呢一度咧就。在封區之前嗰兩三分鐘咧，先至即係嗰好短嘅10分鐘之內咧，先至開始係即係執拾緊同埋登記緊啲居民出嚟咁樣咯。我喺度諗緊會唔會係行政上邊亦都係唔夠有效率啦，係啦。 最後想問一下啦，尋日我見你提過話，即係樓上面都唔少長者咁，可能佢哋要做檢測咧，都未必行動咁方便啦。尋日佢哋要唔係話分批落嚟嗰陣，有冇啲見到啲長者個情況係點？ 琴日咧，我睇過嗰張佢哋俾居民嘅嗰張嘅強制檢測嘅須知咧，佢一個行咧係講緊，如果有一啲行動不便嘅人士啦，佢需要協助咧，其實可以喺7点至凌晨12点嘅時候咧。去叫職員去上去協助採樣嘅，但我都要問翻佢，咁點解要係7点至12点呢段時間咧？點解唔係長時間都可以即係有派人手去協助咧？因為呢一個嘅措施咧，其實喺上次強制檢測嘅時候咧，嗰啲嘅檢測承辦商咧係完全冇乜點諗過，原來有啲人係自己攞唔到個嗰啲嘅深喉唾液嘅樽，亦都冇辦法可以根據指示去抱出一啲嘅唾液去做檢測嘅，係需要有人上門去幫佢。去到今日啦 ，OK， 即係民政處終於察悉到一個咁嘅問題，但係點解亦都係限制於7至12呢段時間先至可以幫呢？咁過咗12点之後，嗰啲長期病患者或者係一啲行動不便、長期卧床嘅一啲嘅長者，又能唔能夠可以真係做到檢測咧？咁呢啲都係我嘅問題。 好啊，唔該曬李宇信，同阿李宇信傾到呢度啦。李宇信就係東區區議員嚟嘅，係錦屏選區嘅區議員嚟嘅。同大家講咗咧，即係喺北角東發大廈呢個情況咧，都想同大家講下整體嘅疫情啦。尋日39宗確診，20宗咧源頭不明，超過一半。咁另外有40几宗咧係初步確診嘅。嗱，指定區域方面咧，4个指定區咧，一早如果係有一宗嘅大廈一宗嘅確診嘅話咧，整棟大廈咧都要做一個嘅強制檢測嘅，或者如果病毒咧係持續驗到陽性都是要做強制檢測的。佐敦的指定區有多一宗，油麻地旺角指定區多3宗，深水埗的指定區多2宗，紅磡的指定區就昨天就說沒有新的個案。請來一位嘉賓跟我們一起談談整個疫情怎麼看，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早晨。 早晨。 早晨，梁子超醫生。想說一下北角那裡先，東發大廈昨天就有一個圍封安排，你自己怎麼看昨天的安排？ 我想今次嗰个安排又系面对一个问题咧，又系 去到譬如家訪先算啦，咁你又係660户家訪咗，但係咧有190户入邊咧係冇人應嘅。咁如果你夜晚嘅冇人應嘅，咁就即係比較係即係話可能顯示都有唔少人搬走咗啦。咁、就因為你係就算喺佢隔離嘅，你都係私座六七號嗰啲嘅單位嘅啫，其他啲唔喺度嗰啲咧，就個空置率比較高啲咧，咁就係、是。可能嗰個搬走嘅情況都好緊要。咁其實成件事係反映一樣嘢，就話咩呢，即係話如果你係真係話要去封呢，同埋做檢測呢，如果你真係話想係話做到達到你嘅目的係處理一啲流動性好高嘅人呢，咁其實入面呢你一定係要早，即係盡早嗰陣時係當有危險信號嗰陣時就要盡早介入啦。因為就一般嚟講呢，如果唔係啲高流動性嘅人嚟講呢，佢哋未必真係會即係話逃避你嗰個強檢呢，蓄意咁樣即係話一家大細呀、咁樣就搬走嘅。咁就即係話如果你係要真係要咁做，你一遲咗呢，其實剩返落嚟嗰啲呢，相對嚟講呢，就一係就檢測咗，一係呢就本身佢都係風險都係相對都係冇咁高嘅人。咁變咗呢，其實就你成個嗰個目的呢，其實措施本身係冇問題，只不過你係即係話用嗰個時間呢一遲咗呢，變咗你又反而冇用。咁其實呢個都係一樣，我哋好多嘅所有嘅控制措施呢，就係、是、都要考慮呢呢、這個病嗰個潛伏期呢變化好大，1至14日。但嗰個真係最高嘅傳播期呢，其實可能係發病之前2日到發病之後5日嗰段時間。如果你係即係捕捉唔到呢個時間，唔能夠早介入，而係俾呢段時間咧，係俾一啲流動人口係四散嗰陣時候咧，其實你係就算封佢，其實都好似今次咁，其實都揾唔到咩個案出嚟咧。咁其實呢樣嘢可能第日喺個行動檢討嗰陣時候都係要諗，即係話而尤其是而家嗰個疫情咧，係擴散到譬如話我哋全港，不過琴日20個，譬如話源頭不明個個案，大部分。其實都分散喺各地㗎喇，亦都好少，唔係咁多喺指定區域。因為而家我哋嗰個措施呢，就一係你係要花啲時間先將嗰度變成一個指定一個指定區域，或者係呢你等到嗰度地方呢有啲高危因素地方呢係有2個以上嘅單位相連單位已經出現咗個案，你先介入呢。但中間呢個咁嘅時差呢，其實已經令到個疫情呢係有機會擴散。同埋亦都令到咧嗰啲係流動人口咧係要走嘅就走曬，咁變咗呢樣嘢就如果我哋真係要介入嗰陣時候咧，無論個人又好或者係政府都好咧，都係要早。個人嘅咧，你有風險因素有病徵，一定要早檢測。如果唔係咧，你有機會咧，譬如嘢成俾成自己成家咧，係有機會又再喺個樓宇度擴散。今次好多啲樓宇爆發咧，其實第一個家庭咧好多時都係牽涉到咧。譬如話一家人好多咧係感染咗，而令到大廈嗰傳染源咧係急增咧，再散出去出邊。咁而政府嘅介入都係一樣啦。如果你一遲咗咧，其實就有個問題。其實根本上點解一定係要你見到啲咁嘅信號先介入咧？其實如果你見到一個個案，每一個個案都可以有一個切入點去諗。如果你係嗰度有風險因素，譬如話你真係好多劏房，係好多啲，譬如話啲渠有問題啊。或者三毛大廈情況好差，或者附近都見到開始有啲個案聚集啦。其實如果你要採取一啲強制嘅強檢嘅措施咧，其實嗰陣時都可以開始。如果你發覺嗰度地方流動人口嘅問題係一個大嘅，咁其實入面嘅你一強檢嗰時已經可以封完強檢，咁其實都係達到你想一個完全覆蓋嘅目的咯。咁呢樣可能係第日我諗係要即係話再去檢討一下。究竟喺咩情形，我哋用啲唔同方法係最有效咯？ 頭先你都講到啦，而家有唔少嘅不明源頭個案咧，亦都未必係喺指定區域入邊嘅。你自己觀察咧，而家劃嗰個指定區域咧準唔準，或者使唔使再劃大啲啊？定係因為都比較零散啲，根本係好難再劃指定區域去用呢個方法去控制？ 其實我哋香港有問題嘅樓就好多地方都有啊，有好多舊嘅啲譬如大廈咧，全部好多地方都有啦。而嗰啲劏房入面咧，都可能係即係話你幾千個咁嘅啲劏房單位，擴散喺唔同嘅地區咧。其實你係好多時嘅呢個病毒嘅流動性咧，同埋我哋有一部分嘅流動人口流動性都高嘅。 你其實你係好多時淨係靠啲指定區域咧處理唔到呢個，譬如話你咁急速擴散嘅一個病毒嘅問題。 嗯， 因為你要控制疫情咧，我哋始終要跑贏嗰個病毒個擴散。因為如果你係純粹係集中喺啲指定區域度先至做嘢咧，其實你本身已經係遲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嗰段時間入邊咧，你係就算你點去追咧，你都好難追。所以其實介入都係。所有介入呢啲都係第一時間，因為嗰啲每一日都好緊要，因為你一遲咗咧，其實嗰個問題就會浮現嘅。 好啊，咁啊，同阿梁子超醫生咧傾到呢度先。但我哋都想咧答半之後咧，繼續揾你問多少少，即係整體疫情嗰個情況。轉頭再同你繼續傾啊，梁子超醫生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嘅。咁頭先又同我哋講到即係北角嗰個情況啦。但係稍後咧，成個疫情嘅情況見到而家話39宗確診啊，而家就話係連續第五日下跌，亦都係1月16號以嚟最低。咁但係究竟成個走勢係咪真係緩和緊，定係都仲有其他嘢要留意咧？咁啊，見到尋日啦，就話喺北角東發大廈咧就有第三次嘅用一个受限区域嘅形式做一个围封，咁啊要求入边嘅人士咧做强检，咁先至咧系可以出翻嚟嘅。你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我哋会继续听你嘅电话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北角东发大厦指明受限区域强制检测行动结束，部分居民随即离开住所翻工。大厦出入口有职员帮他们登记资料，出示阴性结果之后获准离开。有居民认为今次的安排不错，没有造成太大不便。如果当局可以提早通知封区安排会更加好。亦都有居民说今朝九点要翻工。七点获准离开，并冇阻佢翻工，又话屋企有足够食材，亦都有领取物资。佢话早已经预计会封区，接受检测之后更加安心。港铁油塘站有列车冒烟，初步知道冇人受伤。警方朝早七点几接报，油塘站四号月台有列车怀疑因为刹车系统问题而冒烟，乘客随即疏散，消防到场处理。水警同海关星期三晚在龙鼓滩一带展开联合反走私行动，发现九名男子在码头将货物从轻型货车搬运到一艘可疑的快艇上，随即采取行动。九名男子逃离现场，涉案的快艇高速驶向香港西面海域边界线，离开香港水域往内地方向驶去。当局在行动当中检获一架轻型货车和128箱怀疑走私货品，包括不同品牌的化妆品、平板电脑、电子零件、电子游戏机、名牌衣物和手袋，估计总市值大约是600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通电话，两人同意在多项议题上紧密合作。两人都强调跨大西洋关系进入新篇章。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两人讨论修复重振双边关系的方法。布林肯又感谢欧盟近年发挥的领导作用，美国希望同欧盟以及成员国合作应对疫情、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并在经济上寻求合作。两人又同意持续在中国相关议题上紧密合作。欧盟委员会的声明强调，要恢复欧美的战略伙伴关系。博雷利又邀请布林肯尽早出席欧盟外长会议。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8,195点，跌两点；港金现价报17,02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96美元，卖出1,842.6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46。瑞士法郎0.889，加元1.284，人民币6.45，英镑兑美元1.371，欧元兑美元1.211，澳元兑美元0.767，新西兰元兑美元0.717。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下午转吹东风。 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朝早仍然清凉，下周初日间天气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九龙牛头角道嘅交通先啦。较早前咧，牛头角道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嗰段咧，就因为受到意外事故影响啊，来往方向部分行车线咧曾经系封闭。而家意外事故清晒场噶啦，系去旺角方向稍为多车啲嘅啫。牛头角道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嗰段之前嘅意外事故清晒场，来往方向啲封路开翻噶啦，旺角方向就繁忙少少。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而家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芜湖街，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单车馆。咁其他路面交通情况呢，港岛北角嘅锦屏街21号至61号东发大厦对开嗰段呢，仍然係有封路措施㗎。九龙嘅路面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咁转落去九龙湾之路呢，现时交通比较繁忙少少。新界啦，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市会路至到马场段，现时交通都繁忙嘅。安全车速报告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哇，好重啊！ 兰子，你买咗好多本地鱼龙产品，不如我帮你攞啲啊！ 哎呀，好啊，唔该晒啊！ 咁我唔客气啦，嗱，我攞呢条龙趸柳啦，呢个番薯啦， 喂喂喂喂喂，叫你帮手拎嘢，唔系叫你偷嘢啊！ 听住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心日报嘅环节《谣言止于 Fat 出之本地鱼龙篇》， 同你破解各种鱼龙产品嘅迷思。 《谣言止于 Fat 出之本地鱼龙篇》， 香港电台第一台鱼龙自然护理署联合制作。 一个深夜细听两本好书，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萧红，声音演绎余兼明。 母亲跟那厨夫在喜着高笑。 人性密码修订版，作者刘瑞兆，声音演绎郑启明。 带队的杨警官一声令下，带走。 文教组制作有声好书，星期日至四深夜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亦都可以在 rthk.hk 网上重温或者 podcast 下载。 2021年1月29日，北角东发大厦强制检测行动完成，暂无发现确诊个案。 本港增39宗确诊，本地38宗，20宗源头不明。 港大研究发现，今个月称有意接种疫苗市民较去年明显减少。 伊拉克安全部队杀死伊斯兰国二号头目艾萨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刚才跟大家讲到北角东发大厦的情况。昨晚就是列了做这个受限区域的，见到之前这座大厦都有8户13人是感染了新冠病毒的。另外都跟到梁子超医生就讲到就是这座大厦之外都讲到就是现在或指定区域的情况。继续在电话旁边请来他跟我们继续谈的，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早晨。 先生，早晨。 系继续啦，咁想讲翻啦，即系而家其实譬如用东发大厦啦呢一类受限嘅区域方式咧去做一啲嘅强制检测啦，对于成个区或者香港去切断一啲传播链咧，那个效用有几大咧？因为个范围好似都比较细一啲，而今次为例咧就揾唔到人系即系有确诊啦，咁整体嗰个效用系点咧？ 因为我哋而家所有嗰啲嘅，譬如话啲源流不明个案咧，大部分都喺啲指定区域范围以外咧， 咁因為如果我哋要撲滅譬如呢個咁嘅疫情咧，你一定要追得貼嗰、那個即係話個疫情嘅分布。 嗯。 咁其實而家就係點能夠第一時間追到呢個分布咧？呢、這個重要。同埋我哋而家用緊嗰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入面咧，其實都要可能大家市民都係咧，由寫新年之前入面咧，呢、 嗯、 兩個禮拜咧，應該都盡可能避免呢個同住家庭以外嘅接觸啦。尤其你想係譬如話同啲一啲譬如話啲父母啊團年嗰陣時候咧、 嗯， 最緊要都係譬如話你喺嗰十四日之前咧，係比較小心咧，係避免一啲任何啲風險嘅活動咧。咁同埋如果自己有病徵咧，都早啲去檢測咧。嗯咁如果譬如話你屋企人有病徵都好咧，咁你都係可能都係要，即係話大家都一定係要早啲檢測。因為咧有陣時咧，如果你一個唔檢測，就算你話你自己有事唔翻去見屋企人，但如果你係傳咗俾屋企人，而屋企人冇病徵，一樣可以將個病毒帶翻去，即係話去見到啲長者咧，大家都唔想喺新年嗰陣時候咧，呢啲咁嘅聚會咧有咩問題、 嗯？ 所以其實大家都係要比較小心啲啦。 Okay. 其實希望喺嚟緊嗰兩個禮拜咧，如果大家都能夠喺即係避免到啲同住家庭以外接觸，而喺呢兩個禮拜入邊嗰啲嘅，譬如院檢、進檢啊，多啲人去盡早去做，咁同埋政府都能夠盡早去介入咧。我哋希望盡量喺新年之前將個傳播源咧係減到比較一個低嘅水平咧，即係話喺新年嗰陣時咧，就算係有少少嘅聚會咧，可能個風險相對就會唔係咁大。但如果我哋仍然嘅傳播源仲高咧，新年入邊咧始終都避免唔到有一部分呢啲咁嘅聚會咧。其實可能會令到疫情咧有另一次大型嘅反彈，咁呢樣嘢其實大家都唔想見到。 嗯，明嘅。但係整體譬如呢幾日咧，即係講緊係咪話連續五日咧已經係一個確診個案嘅下跌，就話係即係十幾日以嚟係最低嘅。呢、這個係咪睇緊嗰個情況走勢都係緩和啲嘅？即係整體嚟講，而家已經係緩和緊啦。 嗱，如果我哋睇翻個七天嘅平均數咧。其實我哋而家個整體個案啱啱先至開始打橫行嘅啫，即係話係嗰個打橫行。如果你睇翻源頭不明嘅個案咧，其實都仲係輕微咁上升緊嘅10%以上。咁其實咧呢同埋佢哋嗰個擴散嘅情況咧，其實入邊又唔係話真係表示一個即係話危險係過咗，只不過咧就由一啲我哋上次見到嗰啲群組嘅爆發咧嗰啲地方咧。開始去嗰啲嘅相關個案開始已經陸續減少啦、 嗯， 但係其實嗰個病毒已經係不斷咁滲透我哋個社區咧，其實我哋都仲有一番嘅功夫，然後先至可能夠令到佢咧呢啲源頭不明個案咧再向一個下降軌嗰度再係慢慢跌嘅，咁呢樣嘢都係要仲有好多功夫要做。 Okay.嗯，另外見到咧有啲地盤嘅個案，尋日係公布咗話喺廣華醫院嘅地盤咧就夾埋咧有五個人係染疫，咁就話全部都係廣華醫院嘅地盤工人嚟嘅，咁就話咧佢本身工人就有300-400人啦，咁啊中心之前咧就未有主動公布一個嘅呢一個嘅羣組，咁就話咧如果係4、5宗、5、6宗咧都唔會特別提嘅，咁啊羣組可能去到7、8宗就提啦，如果10宗咧就會喺網上公布咁，咁而家咧如果喺一個地盤嗰度有5宗嘅呢一啲個案咧，即係使唔使比較擔心啊，或者驚有大規模爆發啦，而其他工人又有冇咩要點做啊？咁 嗱，其實我諗咧，就以我哋小心啲地盤大型嘅地盤嘅爆發咧，因為我哋最近咧都有幾次嘅大型嘅個地盤爆發，同埋呢啲爆發咧，其實係有一個好明顯嘅反滲透翻我哋嘅社區咧，引致一啲即係話我哋啲樓宇啊或者其他嘅聚集嘅爆發。其實咧就有一樣嘢可能真係要考慮嘅。即係如果你個地盤入面係有個爆發，一個規模性嘅爆發，你係要成個地盤停工嘅。即係話你覺得嗰啲地盤嘅工人咧，其實係有一個譬如感染嘅風險咧。如果佢哋翻去開工，咁你就係話可能喺嗰段時間係會有啲隱性嘅喺個潛伏期啱啱過咗嘅人，又會將個病毒帶翻地盤，又令到再爆，所以你先要停14日嘅啫。如果你純粹係消毒嘅1-2日都搞掂嘅。咁既然你覺得係入面嘅所有嗰啲工人入面都唔返得工，因為佢哋可能有一個喺潛伏期啊，帶個病毒返去風險呢，而你係話係只係隔離咗好少部分嘅人，而大部分其他可能仲喺潛伏期嘅個案，你只係做一次嘅篩檢，你好多時候未必揾到佢哋出嚟嘅。但係佢哋呢就係會呢係因為你停咗工啦，佢哋返屋企啦，有機會將個病毒帶返屋企又帶入個社區， 咁亦都係因為佢哋係即係好多散工嚟嘅，呢個地盤刪咗，佔咗去第二個地盤，又會帶去第二個地盤。 嗯， 其實我哋都諗下咧，就話呢啲咁嘅大型嘅地盤，如果你真係要全面停工咧，即係某程度上，你覺得個風險咧，其實成個地盤所有工人都有嘅。除咗你能夠指定為啲緊密接觸者之外咧，你隔離咗之外咧。其實其他接觸者的處理都要好小心咧，即係盡可能都係應該咧係用一個比較係密嘅一個檢測咧，防止佢哋咧喺發病咗一段時間都冇人知道，然後將個病毒不斷擴散出去。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其實都可以考慮譬如話家居嘅醫學監察嘅，避免佢哋有時將個病毒帶去其他地盤啦。即係話個呢啲可能都啲啊，真係要睇睇。因為我哋最近咧不停發生呢啲爆發咧，同呢爆發再觸及嗰啲咧，都令到我哋咧其實嗰個病毒散曬去社區度。 嗯，另外就想問一下咧，關於安心出行呢個應用程式啦，呢、這個係即係政府嘅一個應用程式嚟嘅。之前咧政府就話1月28號咧就會恢復翻部分嘅公共服務啦，咁就話列明入一啲政府嘅建築咧都要用呢一個嘅程式嘅。咁啊見到咧尋日咧就有一個文件就話有一啲被勒令嘅處所咧，日後重開翻嘅時候咧，都會要求咧場所嘅管理人咧係確保啲訪客咧係用咗安心出行呢個應用程式咧先至可以入去嘅。你覺得嗰個幫助有幾？但系而家呢兩個做法，如果真係做嘅話， 唔係我諗最主要就係話咧，我哋雖然香港真係需要一個喺高風險地區嘅一個，即係話喺個追蹤呢啲接觸者嘅安排， 嗯， 但係嗰個安心出行嘅程式嘅設計咧，其實只係一個好簡單嘅，即係話係提醒嗰啲接觸者，你可能咧係有去過嗰個地方，曾經有人出現過，但係根本上你有冇風險咧，其實都好難知道。 嗯， 因為你去過啲大商場，因為咁多人嘅，你就算有個案，咁你有冇風險咧？佢其實佢有冇距離，有冇時間嘅接觸，所有個風險因素喺度，亦都可能牽涉到地方，亦都唔係話一啲特別高危嘅地方。 係， 咁其實佢只係一個咧，係一個簡單嘅提醒嘅程式。其實就係對我哋整體嗰個追蹤嗰方面咧，一來嗰個唔夠快，因為你根本上咧到到你開始有啲人叫啲人翻去嘅，你可能好幾日之後翻去入邊，可能係傳播好多傳播出去啦，亦都冇效率。你實際上係真係用到幾多過嚟，真係話嚟追蹤個案咧，其實佢一路都冇數字，亦都冇咩特別嘢見到。 嗯， 咁其實我哋唔係話唔做，其實咧你。做一樣嘢咧，係要成個系統睇你個追蹤系統，你需要乜嘢， okay, 然後設計個程式，然後即係話個程式都係避免唔到咧，要個資料咧係一個安全情況，要三方交換啊，譬如你嗰個程式使用者咧，你嗰個場所嗰個負責人咧，同埋個監管機構都有個咁嘅資料交換，你先至能夠有一個有效嘅追蹤同埋有效去執法同埋執行。咁呢樣嘢咧就係、是。可能真係話喺呢啲，如果你真係要用一個強制嘅程式嗰陣時候咧，你個設計上咧，就可能有啲嘢係要重新設計咯。 嗯，最後想簡單問一下啦，即係近日都有個討論啦，就係、是、會唔會咧引入啊內地研發嘅另一隻滅活疫苗，就係、是、國藥咁樣？但係咧有啲人就話，因為佢嗰、那個臨床嘅數據都未足夠，你自己點睇啊？ 嗱，我諗咧就所有嘅緊急使用咧。其實都係點解要緊急使用啫？因為臨床數據唔足夠咁解嘅啫。咁就係話，只不過每度地方咧都係因應佢個疫情嘅需要，做一個風險評估，係攞咗啲數據嚟自己要睇睇，覺得入邊咧嗰啲個未知嘅地方嗰個風險咧，究竟相對話你嗰個疫苗可以發揮嘅潛在作用入邊咧嗰個。即係個得益與個風險嘅比例嚟決定究竟引唔引入，引入喺邊啲人引入，喺邊啲人引入先咁解嘅啫。同埋大家可能有個誤解咧，就話呢啲咁嘅報告咧，譬如研究入邊咧，一定要喺啲嘅譬如啲嘅國際期刊度刊登咧。咁其實國際期刊刊唔刊登係一個好次要嘅一個因素嚟嘅啫。因為咧。其實因為國際期刊嘅佢刊登嘅，佢有啲唔同嘅考慮入邊咧，亦都唔係話所有國際期刊刊登出嚟嘅都係金科玉律。好多時候我哋發覺有啲嘢佢都要撤回嘅一部分呢個報告。只不過咧就係話，因為呢一樣嘢疫苗咧牽涉到好多人嘅健康，即係話作為任何一個地方嘅負責任政府咧，都係佢要對嗰個疫苗嗰個監管咧同埋批核咧係責無旁貸嘅。咁其實嗰、那個。入面咧，我哋其實任何疫苗咧， 只要佢能夠個藥廠能夠提供到佢哋而家有嘅所有嘅數據，就願意係提供疫苗咧。其實我哋都可以係參考去睇、 嗯。 我哋用嗰個咧，就一定係譬如話用翻我哋自己入邊嘅，係即係揾到嘅相信嘅一啲嘅，譬如話一啲專家啦，包括自己或者係其他地方你揾嚟都唔緊要。但真真正正嗰個責任咧，一定係當地嘅政府嘅， okay, 因為呢樣嘢係去保障嗰個人民健康嗰個一個責無旁貸。 Okay, 而所有國家、所有地方都係咁做。咁其實問題就唔係話佢啲係冇刊登，而問題話啲藥廠能唔能夠及時提供咗啲數據俾我哋參考？如果佢嗱提供到嘅，邊度地方嚟嘅？啊，喺边度嘅？譬如话系，其实呢个唔系一个问题嚟嘅。 嗯，好啊，唔该晒梁子超医生。梁子超医生咧就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嚟嘅，同我哋讲到一个嘅受限区域啦，讲到成个疫情等等嘅。你又点睇咧？继续欢迎打零打嚟1872311118723111嘅电话旁边咧有新女士，早晨。 系，你好啊，早晨 请讲啊。 系，早晨啊，你好啊，萧生系。咁样样嘅，因为咧大家都喺。喺咁耐嘅時間抗疫啦、大家都好少相聚啦嚇。咁農曆年間，即係如果以我所知咧，我有啲朋友咧，佢都係好想喺過年咧，即係大家食餐飯啊。咁、當然你出去食就唔得啦，而家係嘛？咁就每個家庭都想話集中喺一個家庭嗰度食啦。咁其實我都有少少建議嘅。即系我同我咗我啲朋友讲，譬如你真系系好想去食嘅，大家好想见一见嘅，即系平年都冇见过啦。咁系咪你呢几个家庭喺？因为佢政府而家都好快做到一个检查啊嘛，好快即系俾到一个结果你啊嘛。咁你就喺嗰日要食嘅时候，真系即系有啲人想食嘅话，你就喺提早嗰两三日去做咗个检查，大家冇事。咁先好，大家聚埋一齊食一食咯，咁樣樣咯 嚇。 咁就即係嗰個羣，咁就變咗會減低咗一啲羣組嘅爆發咯嚇、大家都唔知道大家有冇噶嘛。 嗯，好啊，唔該曬，新女士都講到，即係都好想一家人咧有機會見面啦，有啲咁嘅建議嘅。頭先咧同阿梁子超醫生咧就講到關於即係國藥嗰個情況，咁啊見到有啲就話啊，係咪可以引入呢一隻疫苗嚟到香港咧？咁啊見到咧特首林鄭月娥咧早前就話向國家咧提出要求，希望咧中央係分配一啲喺內地研發或者生產嘅疫苗係俾香港嘅市民使用嘅，咁但係就冇講係咪講國藥咧，咁啊唔知啦。咁啊電話旁邊咧就請你一位嘉賓咧同我一齐倾嘅，有民建联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李慧琼，早晨。 早晨，大家好，早晨。 早晨，李慧琼，你系咪都支持话引入即国药呢个疫苗喺呢个时候嚟香港用嘅？ 我系支持嘅，因为事实上专家组而家批咗两只疫苗啦，系咪？咁都系国产嘅疫苗咧，都未有系被批准之列嘅。咁好多市民其实都对于国产用嘅技术系有信心啦。咁亦都系希望，如果到时有疫苗有得打嘅时候咧，国产疫苗都系其中一个选择咯。咁而大家都见到啦，国药而家喺内地亦都系广泛接种。咁我自己都系已经接种咗第一剂啦，系咪？咁大家就其实好。很多市民都問可唔可以有機會安排到去打國藥疫苗啊？咁呢個確實係特別係我哋啲支持者啦，有好多市民都係有呢個心聲。 嗯，即係佢哋對於另外兩隻疫苗係有憂慮，所以要求即國產嘅疫苗定係咩意思啊？ 我諗事實上佢哋係對於國產疫苗係信心大啲嘅，呢個第一點。咁第二點，我相信都係技術不同啦。如果大家有留意疫苗嘅新聞咧，就我哋都掌握，譬如咁國家嘅疫苗，無論係科興同埋國藥，都係用滅活方式嘅。咁其他嘅疫苗咧，佢哋採取另一啲嘅技術啦。咁我相信唔同嘅市民對於唔同嘅疫苗咧都有不同嘅考慮咯，咁確實我哋係有一班嘅市民，有一班特別我哋嘅好支持我哋嘅朋友咧，都好希望有機會可以揀有得打係國產疫苗咯。 嗯， 嗱，而家咧暫時見到食物及衛生局咧，就局長就認可咗即係復星醫藥德國藥廠 BioNTech 嘅新冠疫苗咧，香港有一個嘅緊急使用啦。咁啊，見到就討論到係咪用國藥或者即係其他嘅疫苗嘅時候咧，就大家都一啲專家，尤其是就話啊，主要個關鍵咧就係有冇即係一啲嘅臨床報告。咁啊，見到講到國藥嘅時候咧，見到孔凡毅教授咧就話啊，譬如疫苗啦，要有第三期嘅臨床報告先可以引入。咁呢個原則係唔可以妥協嘅。咁而家國藥就似乎未有呢一啲數據嘅。咁係咪即係呢一條線即係話要有更加多臨床數據呢一條線暫時擺低先咧？咁 我諗咧，如果能夠有更多數據，梗係最好啦。但大家都知而家係大家一齊打緊仗，同緊一個世紀嘅疫情打仗。咁而唔同嘅地方都採取唔同嘅措施。咁而我相信每一隻疫苗咧，都經過係好認真、好嚴肅嘅一個研發同埋審批過程嘅。亦都咧係而家其實講真啦，唔同嘅疫苗都喺唔同國家咧用緊真人咧係去試，睇下佢實際有冇一啲不良嘅反應。咁所以我諗，除咗係數據之外咧，作為政府咧，佢應該要睇下嗰隻疫苗應用之後，特別如果越嚟越多城市同國家都廣泛應用，實際有幾多係嚴重嘅不良反應，作為一個考慮佢係咪安全嘅資料咯。即係大家諗下，我哋梗係希望有數據啦，係咪？我哋都希望係尊重翻現行嘅制度。咁但係係咪一成不變咧？即係等於我哋抗疫咁抗咗一年，係咪都係用同一套路去抗咧？大家有冇諗過？當然唔知咩原因底下，如果好多國家而家喺內地，我睇翻啦，科興嘅國藥嘅董事長就話已經打咗超過1000萬劑嘅疫苗啦，咁亦都有而家暫時起碼有兩個國家已經係批准咗使用。如果稍後仲有更多嘅國家都打緊國藥嘅疫苗，而甚至可能澳門都開始打啦，咁我哋係咪仲係企喺度咩都唔諗咧？係咪咩變化都唔諗咧？我諗呢個唔應該係咁做咯。 嗯， 係咪咁？所以因為而家係即係抗疫係講緊一個非常時期，我哋都真係需要有唔同嘅準備，我哋唔能夠香港永遠都落後於人噶嘛，係咪？ 雖然見到其他地方即係有人打緊咧，亦都唔少人打緊啦。咁但係始終可能數據就會客觀啲，即係會唔會即係個安全性更加能夠說服市民去打呢？如果有呢啲數據嘅話，如果冇呢啲數據又引入咗入嚟，怕唔怕啲市民又未必會打？會唔會係咁啊？ 嗱，最緊要係信心問題啫。真心講，有數據係咪等於冇副作用咧？專家組批咗嘅係咪等於副作用會低啲咧？其實冇人知嘅。亦都而家喺唔同國家打緊咧，都有出不同嘅信息出嚟，所以我覺得最重要咧，都係要密切留意唔同疫苗應用嗰個實際情況，係嘛？即係正如我頭先講，如果國產疫苗喺唔同嘅地方其實已經被廣泛應用，咁而嗰個嚴重不良嘅情況其實都係大家都知嘅，咁如果市民又知道，咁市民又願意接種，咁如果好多國家可能或者城市都開始接種，包括澳門都接種，咁係咪香港企喺度唔喐呢？係咪？咁我諗我哋真係要去諗一諗囉。我就認為總體評估安全嘅做法呢，數據係一個重要嘅資料，但係唔應該係唯一一個資料囉。 即係你覺得 而係要睇嗰個實際嘅應用情況囉。 嗯，即係你覺得香港市民可能知道未有呢啲數據而有一啲副作用嘅風險，都會照打呢隻國藥疫苗？ 第一，副作用風險咧，就算有資料咧，都唔等於冇副作用風險嘅。而家專家組批咗嗰啲，唔通大家認為會冇副作用嘅風險咩？不是事實嚟嘅，係咪？第二，好似我咁啦，其實我都打咗啦，係咪？即係我諗，而家願意打嘅人同我哋講話，都希望爭取去打嘅人咧，其實係未必一定需要睇數據嘅。而我哋都好清楚知道咧，就算有數據都唔等於係冇副作用噶嘛。咁所以而家問題就係，而家全球面對呢一個前所未有嘅疫情嘅挑戰，而家唔同嘅疫苗其實已經喺唔同嘅角落，世界唔同角落已經係廣泛咁樣係開始用緊。香港已經係其實比較，如果以我哋經濟水平，我哋其實算遲噶啦，係咪？我哋而家最近政府都話要2-3月先有。我就係問一個好簡單問題，如果國產疫苗喺其他地方，唔係淨係國家，其他地區已經用啦，澳門都用啦，我哋係咪因為 这样那样嘢唔去谂咧，唔应该系咁系嘛？ 但因为咧疫苗咧过往研发咧都比较长时间啦，讲紧可能十年八年啦。因为而家个疫症比较紧急啦，大家都明啦，所以咧都喺紧急情况之下咧就批准咗去用。咁就见到一啲即系专家跟数据去做嘅呢一样嘢系。咁要连呢一条线都放埋嘅话，会唔会放得太多咧？以前可能系十年八年嘅，而家净系睇数据，而家连数据都唔睇啦，睇其他人即系其他地方打成点，冇乜好似冇乜大副作用喎，就批入嚟啦咁。会唔会放得太多啊？呢个又 我谂诶，世纪疫情底下，我哋真系要谂下点样做系对防疫抗疫系最好咯。咁其实呢个问题唔系净系香港独有噶， 嗯， 系嘛？咁你英国都开始打紧啦，咁你内地开始打紧啦，其他地方都要考虑同样嘅问题噶嘛。而家我都系强调紧，而家疫苗已经系好多地方已经系开始使用，甚至系其实大家都系真人去试嘅。咁呢啲唔系最实在嘅资料同埋数据，让我哋去评估安全性。 嗯，整体你觉得即系而家即系政府啦，喺过去一年嗰个抗疫表现，你点睇？ 我希望佢可以做得更好啦。当然系嘛，即系正如我头先讲，一年啦，第一波、第二波，我谂用同一套或者用政府嗰套套路，大家系理解嘅。但系到第三波、第四波，咁似乎唔能够走在疫苗，喂，唔能够走在呢个病毒嘅前面，咁大家就会失望咯。特别而家其实即系市民对于嗰、那个而家嗰个防疫抗疫仲系即叫拖拖拉拉啦，都系仲系即系其实系好唔耐烦啦。因为经济咧已经系好差噶啦，如果再咁样落去咧，确实几时见到尽头都未知道。 嗯，好啊，唔该晒李慧琼，同阿李慧琼倾到呢度啦。李慧琼咧就系民建联主席啦，亦都系全国政协委员嚟嘅。同我哋讲到咧，佢对于国药疫苗啦呢一只咧就系政府唔系嗰三只订购嘅疫苗之一嚟嘅。不过近日咧就有人讨论啊，系咪可以引入埋咧？因为见到其他地方都有打，同埋香港譬如之前嘅另一只灭活疫苗啦，都系内地研发嘅，就暂时都未有一啲更加新嘅临床数据，咁啊有啲咁嘅讨论嘅。你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 1872311 解封，今次是搭建了17个帐篷，并在 CD 座之间设立8个登记点，以加快进度。在昨晚深夜近11:30，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等官员陪同下到场视察。大公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昨日录得一宗输入个案，涉及由南韩抵港的24岁男子，被揭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基因。而早前一名由菲律宾抵港确诊的患者，亦都同样有 N501Y 同英国以及南非变种病毒基因相似。卫生防护中心将会作出详细检测。专家认为，现时变种新冠病毒全球都有，当局有必要再收紧外防政策。经济日报报道， 成报报道，协助控制疫情的卫生防护中心总监黄家庆突然被调职。卫生署昨晚深夜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说，卫生防护中心应对防疫控疫工作日趋繁重，故此处方在卫生防护中心开设为期半年的公共卫生服务总监编外职位，新职位由黄家庆出任，而林文健就出任卫生防护中心总监一职。林文健原任卫生署副署长，他出任的总监分管传染病处、紧急应变以及项目管理处、健康促进处、感染控制处，全部都同传染病以及追踪有关。成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将会在香港展开接种。世卫专家日前表示，北京科兴和国药集团已经向世卫提交疫苗数据作紧急使用评估用，相关报告最快在3月发布。疫苗委员会成员、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表示，世卫的评估报告是审批疫苗的其中一个考虑因素。另一位疫苗委员会成员、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就预计，科兴的第三期全面数据将会在几星期内公布。星岛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本港部分制服团队承袭港英政府的传统，名誉职衔自回归之后由特首或其配偶出任，其中特首林郑月娥身兼香港基督少年军赞助人。在前年反修例运动期间，有成员联署谴责政府纵容警暴的香港基督少年军，据悉将会在下个月7日举行特别会员大会，讨论及表决终止请任特首为该会赞助人。 或者会成为首个取消特首为赞助人的制服团队。苹果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政府近年积极发展智慧城市，运输署昨日在网页介绍不停车缴费服务，今年三月将会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预计2022年底开始分阶段在全港政府收费隧道推行。政府会向全港车主发出配有无线射频识别技术的缴费贴，日后车主需要将缴费贴贴在车头挡风玻璃内壁，车辆驶经收费点的时候，隧道费会自动在车主指定的付款账户扣除。明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政府昨晚再度封区强检，强检令已经实施一段时间，但数据显示参与率参差，部分地区大厦强检率未如人意，不利于查出全部个案，切断隐形传播链，等同留低巨大的防疫漏洞，形同虚设，令控疫事倍功半，政府应该严格执法，惩处违例者，保证令出必行。文汇报社评。 成報的社論說，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不停為國藥疫苗護航，認為即使沒有數據報告都可以救入公港，言論令人咋舌，竟然放棄科學為本的準則，將港人的性命作賭注。社論說，市民對於新研發疫苗的信心已經不高，注射意欲低，湯家驊等人的謬論救疫苗更加重挫注射率。成報社論。 《蘋果日報》評論說，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聽取特首林鄭月娥述職報告的時候，充分肯定她履職盡責，表揚其展現出愛國愛港情懷，讓坊間猜測林鄭月娥的去留，盛傳中聯辦將會大換班，換上同香港並沒有交集的中國官員，顯示中共對治港的人選班子務求政治正確，只要林鄭月娥式的愚忠，並不在意有沒有能力。這個是《蘋果日報》評論。 商報時評說，國家主席習近平聽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述職，強調堅持愛國者治港的重要性。時評說，愛國者治港絕對不是一句空話，必須落到實處推進相應制度改革，一是要嚴格把關，確保各級機關由真心誠意地效忠香港特區的人士組成，二是要落實好香港國安法，三就是完善本港公務員宣誓制度。商報的時評。 这节报章摘要及社评时间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反方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港铁站一段都是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龙翔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拜登的白日新政会为美国带来什么改变呢？ 10万八千里，请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孔告峰。 现在就是同时间赛跑，如果他可以短期内将疫症控制了下来，这个是他第一个的功劳。同时即是疫症完了之后怎样复原经济，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谭永辉、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系嘅，嘉燕姐，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系嘅，嘉燕姐，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2021年1月29日，北角东发大厦强制检测行动完成，暂无发现确诊个案。 本港增39宗确诊，本地38宗，20宗源头不明。 港大研究发现，今个月称有意接种疫苗市民较去年明显减少。 伊拉克安全部队杀死伊斯兰国2号头目艾萨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2返返嚟千禧年代，头先就同大家讲到呢，寻日嘅有一个嘅受限区喺北角嘅东发大厦呢就係出现咗，不过成个行动呢今朝早就已经完结嘅啦。咁另外都同专家啦讲到整体嘅疫情嘅情况，亦都讲到呢疫苗喎，咁有个疫苗嘅新闻都可以同大家呢係补充一下㗎。咁见到港大医学院呢係有一个嘅调查，就显示呢香港人对于疫苗嘅信心就下降。咁佢个研究系点做呢，就喺上年六月開始就做到今年一月，每隔兩至四個禮拜就會隨機問500至1000個嘅18歲或以上嘅人士，咁就發現其實喺六月至到11月啊，講緊上年都係維持住大約60%嘅受訪者咧話係可能、非常可能或者一定會去接種疫苗嘅。咁啊，見到最新嗰個嘅數字就話上個禮拜嘅調查就話係有45%嘅人左右嘅受訪者係話會有意接種疫苗嘅。呢個就係有關於一啲大家對疫苗嘅睇法啦。咁你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嘅电话旁边有陈女士，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我又觉得我想讲下东发嗰个大厦。如果而家突击就好啲嘅，如果你话通知晒佢，真系走晒噶嘛。咁呢样政府都做得好好嘅，因为你好似之前喺油麻地有一宗一个，其实虽然话好少，但一个都可以传染好多噶嘛。咁另外咧就讲下我想讲政府嗰个咧，其实佢咧就呢样又禁，嗰样又禁。嗰啲就嚟即係澳盤開就嚟要餓死啦！佢我想請下局長去朝頭早去地鐵睇下嗰個情況嘅擠迫情況，睇下同比較人哋譬如美容業啊、健身啊各科各行業咧，佢其實都做得幾好嘅。有冇確診？點解要人哋即係個生存空間咁少咧？武漢開好會引致好多其他嘢咯。另外咧，打疫苗我會去打嘅，其實就係好嘅。 你自己本身係咪都即係有一啲屋企人啊或者朋友係做一啲受影響或者關閉咗嗰啲行業？ 冇嘅。 但係你純粹就見到佢哋即係都好長時間冇公開。 係啦，人哋好多地即係嗰啲係行業，你即係同阿局長真係去睇下地鐵有幾逼，你就比較下人哋嗰啲健身，佢根本做得好好，美容又做得好好。點解你又唔開唔俾人哋開戲院？嗱，戲院又隔開可以坐，人哋已經話咗隔開坐消毒。咁你同佢有睇下地鐵嗰個擠迫情況啊？人哋嗰啲戲院係冇生意噶啦，就係有影響其他連帶其他行業噶嘛。你唔係淨係話我戲院冇生意得，咁影響到電影業啊各方面咯。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陳律師。好啊，同你傾到呢一度啊，咁啊講到即係有啲嘅受影響行業啦，佢都覺得即係都可以開翻，似乎即係疫情對佢哋嘅影響都比較長時間噶啦。咁啊，另外咧都想講下另一樣啊，就見到咧之前咧係有一啲嘅娛樂場所其實而家咧都係關閉啦，好似講緊譬如主題樂園啦、戲院啦等等。立法會咧尋日有一份文件咧，就入邊講到咧政府簡介一啲振興經濟嘅措施，咁啊其中提到咧就係政府同業界傾緊啦，係咪有一啲可以鼓勵業界營運者係實施更加嚴嘅防疫同埋衞生措施咧，為重開咧做好準備。咁有啲咩咧入邊講到啦，話好似係咪要求所有嘅員工做定期檢測啦，要求一啲場所嘅管理人確保所有嘅訪客咧係用安心出行呢個軟件咧係應用程式咧係去方便做追蹤啦。咁另外都提到啦，鼓勵業界咧提供一啲誘因咧，鼓勵啲訪客啊係做咗病毒測試咧先至係入場啊。咁例如有啲咩咧，就話係咪拎咗陰性嘅檢測結果，咁就可以係派啲優惠券啊，或者俾個客咧係優先入場啊等等，有啲咁嘅提議喺嗰個文件嗰度嘅。你哋又點睇咧？作為客人，如果有啲規矩或者係有得做咗測試，咁就有優惠券或者係優先入場，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嘅電話旁邊咧，有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嘅，有優質旅遊服務協會主席稻苗學會會長黃傑龍，早晨。 早晨，朱樂文，早晨。 係啦，講頭先嗰啲仔細嘅措施之前，想問一下啦，即係而家嘅目前嘅防疫措施對於業界嚟講啦，幾大影響，同埋有冇啲咩訴求咁啊？你哋？ 其實防疫措施呢，如果講積極嘅措施，即係幫手去探熱啊，幫手做一啲減低感染嘅，同埋令到我哋嗰個入座率50%/2人呢啲呢，其實都好嚴㗎啦。咁我哋而家成日對我哋最生存最困難呢，就係、是、對我哋個行業啦，就係、是、冇晚市可以做啦，對卡拉 OK 酒吧直接冇得做添，冇得做係我哋最傷嘅地方啦。不過當然呢，我亦都好想強調，就我哋唔係話為咗做生意唔理抗疫嘅，即係其實你問我呢，我覺得而家仲有10多日就過年，其實最好都係清咗零先復業，其實都係好，時機都好緊要。問題就係我哋呢10多個行業真係為咗個社會都捱咗成年啦，而家呢又到聽日又要交租啦，月尾又要出糧啦，咁好多中小微企真係捱唔到，因為上次俾我哋嗰筆錢呢，其實真係夠1個月捱，而家唔覺意已經就嚟又停咗2個月啦。 即係你講緊第四期嗰個 係啦，4.0係啦。咁而家即係究竟係一種點樣嘅狀態呢？我哋應該一齊咬牙根，好似頭先阿梁子超醫生咁講，一齊咬牙根捱多2個禮拜，我哋就有個目標，農曆年可以局部開放翻啲噶啦。定還是點呢？咁而家最慘就係、是、即係好似望天打卦，一日唔知一日咁咯。 但距離新年都仲有啲時間，你諗住新年之前有機會開翻嘅機會有幾大咧？或者如果你真係覺得要做到清零，可能業界仲傷啲，即係可能再嚴啲先得。係 噶，嗱，我自己睇咧，而家即係亦都坦白講，呢幾日你日日有啲叫做好似封區咁嘅措施啦，個社會都係個情緒都緊張嘅。咁你話喺咁嘅緊張下，有冇辦法聽日就俾我哋復業咧？我諗都好難嘅。咁但係呢、這個即係啲所謂封區嘅措施呢，其實我覺得即係做咗幾次之後呢，我睇新聞其實市民似乎都滿意喎。幾個鐘頭內某個程度，我自己叫呢啲可能叫有目標地區快速全民測試嚟㗎喎。係咪佢即係本來我又唔知隔離屋嗰個有冇，你又唔知我唔知你，但係幾個鐘頭後啫就已經成個區知道啦。咁其實都不失為一個方法。咁如果我哋未來呢12日就到年28啦，我計過呢12日，我哋即係做多啲呢啲有目標嘅全民測試，係令到我哋真係有一種目標，真係年28大家就可以相對開放啲，放翻去又大家過年啦，等我哋食肆有啲生意做啦，美容剪髮個個都有得做下啦，咁係唔係就係一個比較好嘅平衡呢？咁我覺得即係睇住而家嘅時間嚟講呢，期望話聽日後日復業咧，可能仲唔實際。反正而家都仲唔係短時間，寧願好即係好過咧。依家放咗咧，年初一反而又要刪翻就仲麻煩。反而咬緊牙根多10多日，大家一齊做個農曆年，可能先係最好嘅方法，都唔出奇咯。 不過頭先即係講話呢一類受限區域嘅措施都係暫時好似個取向都係比較細一啲啦，又未必可能做到全港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去即係清到零啊，或者令到個疫情緩和都可以即係啲食肆啊等等嗰啲係可以變翻即係正常咁樣開啊，好似又難啲喎。 咁噶，即係我哋都係唔係防疫專家啦，我哋即係一個被規管嘅行業，其實我哋都係講下自己嗰個經營困難狀況，咁同埋講下我哋願意點去配合嘅啫。 Okay。 真係有冇效就真係要專家講。畢竟其實我哋依家又唔係好似英美咁講緊幾萬單一日啊，係講緊30，尋日都係40啫。咁如果我哋喺每一個區度揾得翻10個8個出嚟，咁可能又有機會降翻落去個位數字都唔出奇咧。 頭先咧就都講到啦，立法會尋日有個文件就講到一啲即係振興經濟嘅措施，其中啊提到啊，即係話嚟緊可唔可以即係開得翻一啲而家受影響啦、關閉嗰啲嘅鋪頭啦，嗰啲嘅場所管理人咧，係咪可以確保啲訪客咧用安心出行咧？咁啊，做翻一個方便追蹤咁嘅角色嘅，你覺得實際運行上、運作上面難唔難咧？執行上面難唔難咧？ 嗱，其實咧，任何呢啲咁嘅額外措施咧，我覺得個關鍵唔係乜嘢措施，個關鍵係講緊幾時做，傾幾耐。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其實我哋業界都各自都做好多嘢嘅。我哋優質旅遊服務協會都去年年底都做咗個驗證計劃，係品質保證局幫我哋做嘅。都好多食肆都有去申請。咁我都有提議，不如做咗啲計劃，即係額外做多咗措施啦。譬如好似即係嗰啲執台專員啊，又換氣率超過6次啊，呢啲咁嘅措施。咁你能夠喺呢啲最困難嘅時候，都俾佢可以額外多幾個鐘去營運，咁亦都等於鼓勵業界做好啲防疫，我好支持呢啲方法嘅。咁但係 即係個問題就係時機啦。即係如果你係講緊預備下一波，等下一次再收緊嗰陣時候，都唔使有個個收到咁緊咧。咁我呢啲討論我都好認同嘅。但係如果係講緊而家呢一波咧，我覺得呢啲討論就可能都會係太慢㗎啦，因為你講得嚟搞得嚟，即係配合得嚟，其實都唔係嗰回事啦。或者話已經係。幾個禮拜後，如果真係可以揀翻落去個位數，甚至清零啦，咁呢啲措施亦都唔需要啦，係咪？冇理由清咗零，仲要做咁多額外嘅措施，即係所謂就擾民。 就長遠維持住啊嘛，可能都因為講緊個疫情唔係淨係香港，其他地方都可能有嘅，咁又有機會喺個社區度出現。長遠可能都會係咪收翻緊啲啊？呢啲咁，即係佢可能係咁嘅意思。咁所以我就話，即係如果對於食肆嚟講，實質係做呢一啲行動啦，要每一個嘅顧客都要查佢哋啊，係咪要掃咗個安心出行啦？呢一樣嘢，你哋即係願唔願意做啊？或者難唔難啊？或者覺得會唔會令到即係市民嚟講都會即係多咗啲煩惱啊？ 任何措施咧都有佢嘅麻煩，佢嘅成本，問題係值唔值得嘅啫。你如果相对于執笠就乜嘢都值得做嘅，係咪？你都要執笠啦，你仲有咩好讲啊？咁但係如果佢係唔係去到咁坏嘅时候嚟嘅，係一个比较喺个缓和嘅时候嚟嘅，你咁额外措施呢未必个个鍾意啦。就算简单到探熱啦，我琴日都仲收到有客人投诉话点解探熱要探佢个头，係就话以后都唔帮衬啦，即係佢认为太麻烦，你怼佢个头呢就太过唔尊重佢啦，咁样都有嘅。咁你话安心出行会唔会引致一啲好多，譬如老人家话冇手机啊，或者佢求其呢个电话出嚟扫一扫，其实都冇人把 check 到佢里面系唔系真系啊？你冇理由个个手机你要佢解密码俾你去睇噶，咁呢啲都系一啲麻烦，都系一啲有机会引致嘅行业同埋人客之间嘅一啲矛盾。咁但系问题就系你系咪喺嗰个系合适时机咯？如果大家都觉得哇好严苛嘅疫情嘅，咁我谂市民都尽量会配合嘅，业界尽量会做嘅，咁嘅情况咯。 如果要啲员工咧，另一样佢就话即系定期做检测，你呢个难唔难咧？又或者几耐做一次先至对你哋冇咁大影响咧？ 员工检测可能相对系容易嘅，因为嗰个系自己员工嚟噶嘛。咁我哋自己亦都其實講真咧，我哋依家食肆都好習慣去檢測嘅，即係久唔久有啲確診者曾經到訪過啊，呢啲咁嘅情況都係成間鋪頭都要去檢測噶啦。好多時我哋都會停力一兩日，就快啲去檢測，檢測到個個陰性曬先會復業。咁而家我哋每天都好多嘅行家都做緊呢啲功夫，咁所以你話做檢測，你只要政府個配套係做得到咧，係快咧，咁我哋其實都配合是我覺得是做得到的事。 另外他有說了，就說可不可以鼓勵業界提供多些誘因去吸引人去做檢測呢？例如做了檢測就可以向客派一些優惠券啊，優先入場啊，這個怎麼看啊？ 都是剛才說的這樣，優惠我們現在不斷都做的了，是不是？即生意不夠，你能夠給我們做生意，即是我們去提供優惠有多容易啊。不過有時候有些學者又說醫學上的東西，你譬如疫苗你要給個優惠他鼓勵他打，又未必是醫學上太過道德的。我即是這些，所以我想社會要廣泛討論咯，即是其實檢疫就檢測都是為自己健康，其實是即是大家都應該是做好自己的本分的。 最後想問一下，即是接下來預算案下個月尾就來了，你們有什麼期望？ 預算案呢就是講一年的事嚟嘅，咁我哋而家每日都朝不保晚，即係如果你問我哋願望就簡單到可以生存落去啫。咁正如我剛才講，如果政府佢可以喺預啲資源俾我哋一齊啲十幾個受規管嘅處所，可以俾一啲足夠嘅支援我哋，去犧牲都犧牲得冇咁傷，捱到落去，唔可以話自己條命都犧牲埋，即係要執笠咁可能就係我哋最大嘅願望啦。 多谢你，多谢黄杰龙打上同我哋一齐倾啊。黄杰龙咧就系优质旅游服务协会主席，亦都系稻苗学会嘅会长嚟嘅。继续听你哋嘅电话1872311，电话旁边有梁女士，早晨。 你好啊，主持。 系， 我哋想讲两样嘢。第一咧就系嗰啲小区围封咧，其实我觉得穷则变，变则通。即系而家都系佢哋谂到一个几好嘅方法。反而我覺得要由民政署 Home Affairs 佢哋咧做多啲區裏面嘅資料搜索先，即係譬如有幾多係三無大廈，或者佢哋係咪真係嗰一區咧係有好多即係一啲 冇規管啊嘅劏房啊咁樣，咁好過就淨係次次都係靠啲區議員講完之後做完之後先至放馬後炮話，啊我又揾到啲乜嘢嘢啊，政府又有啲咩不足啊？即係如果當區嘅區議員係同民政署多啲做一啲積極嘅預期工作，咁我哋市民呢就先至覺得幫到手。第二樣嘢就係嗰啲疫苗呢，其實我哋好多人都唔會理㗎啦，即係覺得如果你係買到返嚟嘅話，可能醫護唔想打，佢哋咁 educated， 好似啊嗰位咩主席馬醫生咁樣講，而家仲喺度講緊第二期第三波，咁政府唔封關嗰啲，講嚟講去都係三幅皮。如果連佢哋醫護都唔想打嘅話，咁咪發俾普通市民打囉。你如果你仲喺度等三期數據嘅話，咁等到幾時啊？咁大家唔係淨係喺度諗話我想今年嘅預算案派錢失業，而家就係想盡快去做返一個 normal 嘅生活㗎嘛。唔通我哋想好似英國咁樣咩？英國其實係有好多郡，有好多州，佢哋啲疫苗派到好快去，但係當區政府唔識得好盡快咁去處理或者派發幫啲市民打，咁咪都有市民投訴。如果而家其實喺上海嗰啲小區，城西城東，佢哋已經準備曬做曬篩檢，要七日檢一次。我希望政府唔好淨係靠嗰個安心出行，應該如果佢想開處所，佢想去打波，佢想去乜嘢，你咪要佢有驗證咯。 OK， 都係講緊個驗證嗰度，即係可能要做多啲啦，市民要合作多啲啦，咁佢就即係頭先都講到疫苗或者三毛大廈嗰啲嘅關注。何先生，我仲有早晨， 係收到啊。咁又話蕭龍文就咁樣嘅，就我相信呢，就係、是、政府專家呢，佢有一條底線呢，就係、是、用疫苗嗰個方式嘅，無論係引進任何嘅疫苗啦、啊、但係最近呢，有啲譬如阿湯家華、李慧瓊啊，佢又唔係專家，就喺度講，即係講又話喂引進呢個各樣疫苗啊咁樣。我擔心聽日啊譚慧珠啊阿譚耀宗呢又講大堆嘢嘅時候呢，咁就即係令到咧呢、這個社會咧就啲市民咧就無所適從啦。 嗯， 所以我建議咧都係用翻專家嗰個意見咧，就較為係即係正統少少啊，就唔好即係太多嘅即係引起即係不必要嘅即係嘅麻煩啊。 嗯，但你唔怕即係佢而家個講法就話其實其他地方都有人打㗎喎、哦、咁似乎都未見到話真係好嚴重嘅副作用啊等等嗰啲咁樣。 就算係都唔係呢班人講啊，佢哋又唔係專家、又唔係醫生咁樣，係咪先？李小華、農民都可以講㗎喎、哦、如果你打咗係咪先，咁代表咩嘢呢？ 嗯，都係信返專家啦。好啊，多謝曬何生嘅電話。咁佢都係講到呢關於疫苗的情况，他就说信专家，见到之前政府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孔凡毅教授都是觉得疫苗是不是要引入都是要看回第三期的临床报告，这个原则是、即都要紧守住的。继续回来应该转头都会继续有千禧年度，欢迎你打来1872311 讲下你的看法的。听一次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北角东发大厦的强制检测行动结束，有当区区议员估计大厦有过千名居民居住，但只有475名居民检测，而未有发现确诊个案，质疑行动成效，批评是劳民伤财。區議員李宇信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大廈裡面有多個劏房，推算受到檢測的居民不足大廈人口一半。他又說有居民早前已經做了強制檢測，現正等待結果，今次颶風令部分人對是否要再檢測感到混亂。對於有190戶沒有人應門，他說早前見到居民攜同行李離開，難以估計離開人數，亦都有餐廳職員在受限區域被颶風時候不獲准離開。北角東發大廈強制檢測行動結束，陸續有居民出門時候向職員出示新型冠狀病毒檢測陰性證明之後獲准離開。有居民說昨晚完成檢測之後回家，

而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泳池一带咧，亦都系交通繁忙噶，龙尾去到屈地街附近。新界啦，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马场段咧，就仲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哇！呢样好味喎，呢样又想食。 榴莲，识得养生咧，就要学懂慢食同选择优质食材。本地农夫用心种植蔬菜，同渔夫好有心机养殖鱼类，都好值得支持噶。 桂林，你讲得啱，咁你一定有听住《开心日报》好介绍啦。 梗有啦，星期二有本地渔农 fact check 解开蔬菜鱼类嘅迷思。 星期三有本地渔农逐个粥，农民渔民用心故事有得听。 大家仲可以登上www.farmfesthk.com 浏览更多资料噶。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2021年1月29日，北角东发大厦强制检测行动完成，暂无发现确诊个案。 本港增39宗确诊，本地38宗，20宗源头不明。 港大研究发现，今个月称有意接种疫苗市民较去年明显减少。 伊拉克安全部队杀死伊斯兰国二号头目艾萨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9:38啊！讲下天气先，外面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55%。仲有一个嘅警告信号嘅就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嘅，咁大家留意住啦。喺疫情嘅呢段期间啦，过去一段时间咧都有一啲嘅输入个案嘅，寻日就有一宗喺南韩翻嚟嘅。嗱，机组人员咧会唔会带嚟一啲嘅病毒嘅漏洞咧？一直都有一啲咁嘅讨论嘅。咁佢哋咧其实喺呢段时间咧之前咧，如果系冇去一啲嘅高风险嘅地区咧，都可以豁免检疫嘅。近日就见到政府说会要求机组人员在回到香港之后要在指定的酒店检疫14日，好像就说是最快下个月就要开始了。之前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回应的时候对于这个做法就说是不好意思的。对于一些机组人员来说的影响是什么呢？请来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主席黄思敏讲一下。早晨。 早晨，主持人。 早晨，黄思敏，而家系咪都系话最快下个月咧就会要求啲机组人员嚟咗香港之后咧，翻嚟香港之后咧，要接受14日嘅酒店检疫同埋7日嘅医学监察咧？有冇话几时系实质做？ 其实一直都系讲紧下个月，但系确实系几时咧，都未有一个日子话到俾我哋听。 嗯，实质个影响系啲咩？对于机组人员你哋嘅工作嚟讲，要喺酒店嗰度检疫14日。 其实暂时我们公司给了我们的资料呢，就是他们都不知道有哪些航班啦，是要有这个安排的。但是他们说到如果要有14日隔离呢，都是要之前先做21日的航班，就是回21日工先，跟着就再隔离14日。其实看到这个循环就是21+14，即是我们总共要有35日的时间是离开自己家。 嗯，但可能要解释一下先，可能要解释一下先，可能普通市民未必明白，为什么会之前要连返21日呢？那21日是怎样计的呢？ 是怎样的？可不可以讲一讲？ 其实之前连返21日呢都是公司讲的， 他 没有咨询过我们的。咁呢21日可能係要飛一啲極高風險嗰啲國家啦。咁當中我相信都會有啲喺外站停留或者休息嘅時間嘅，因為都要滿足返民航處一啲安全嘅規定。咁但係即係呢21日我都覺得係頗長嘅。 即係21日全部都喺外面。我想搞清楚係21日全部都唔翻嚟香港，係咪咁啊？ 好抱歉，我真係話唔到俾你聽，因為公司完全都冇諗住同我哋傾呢方面嘅嘢。 係、 咁 所以而家話即係有呢個14日嘅即係酒店檢疫啦，再加埋你頭先講話你哋公司咧會有21日試，即係14日之前咧，仲有一個21日嘅連續翻工嘅時間。對於你哋嗰個工作啊或者生活嚟講係幾大影響？ 其實都好大影響嘅，即係成35日唔喺屋企嘅話咧，即係我諗即係主持人你都可能想象到係即係又都。帶來幾多不便嘅，而且我哋即係機組人員好多係兩夫婦都係即係做呢份工嘅。咁如果大家一齊要翻嘅話，咁邊個去照顧啲小朋友啊、老人家咧？即係呢啲嘢，我覺得公司都要考慮到咯。 其實會唔會可以有啲做法就係佢即係做完外地嘅航班翻到嚟香港啦，唔入境，直接又再做另一班咁，咁係咪可以避咗嗰個嘅即係酒店檢疫嗰個情況，而你哋即係個收入啦又唔會太大影響，會唔會係咁？ 其實外地入境到香港再直接去做另一航班，其實都未必可以嘅，因為我哋。受民航處的規定所影響呢，不是說即可以工作的時數不可以太長的。譬如在英國飛到回來香港，其實是要有休息時間，不可以說直接再即是做另一個航班。而且我們都相信我們去完某些地方做回個檢測得到陰性的結果先再去做另一個航班，即對於大家來說都會安心一點咯。 今次是不是说在政府推出这个措施之前呢，说国泰已经有一些的自愿安排，那个又是怎样的，跟现在政府说要求14日酒店检疫那个有没有关系 的？其实这个自愿安排呢就是讲的，如果真的这件事要推行的话，公司现在即是有稍稍转了口风，就说尽量安排自愿的同事去做这些机先。其实最初第一次出咧就系话会净系俾自愿嘅同事做，咁而家咧就话尽量安排自愿嘅同事去做咗呢啲先，咁就令到大家清楚做完啲机后系要去14日隔离嘅。系啊，即系就咁样。 但整体譬如对于而家政府呢一个做法或者公司呢个做法，你哋有冇啲咩建议咧？定系都冇办法啦，都要跟啦咁。 其实都知道抗疫在这一刻来讲是很重要，但是一直以来机组人员每班机之后都有做检测啦。其实那个确诊的数字是极低的，因为我们去到外站的时候呢是足不出户，完全不会离开酒店房，基本上是没有接触到当地人的。而回来的时候很多乘客都是拿了阴性的报告证明书先可以上飞机，咁其实即系我哋接触呢个病毒嘅风险系好低，咁翻到嚟确诊嘅数字都系好低，咁相信我哋唔会系即系传入病毒嘅源头咯，亦都冇证据显示我哋系即系会引致任何本地群组爆发嘅源头，咁所以即系其实我哋都普遍认为。而家嘅做法，即系翻到嚟香港之后做检测，隔离24小时或者有结果先可以走。即系我哋普遍认为而家嘅做法系足够嘅。 整体啦，如果真系下个月做啦，呢个嘅14日酒店检疫啦，即系讲紧机组人员翻嚟香港，对于成个即系航班啊，货运又好，等等客运又好，嗰个嘅影响系啲咩咧？会唔会即系佢哋嗰个嘅航班嘅量都会少咗咧？ 系咁之前我哋公司都有出过一个数字，就话可能会减少60%嘅客运左右嘅。因为即系去到到时都唔知道有几多少人肯自愿做啦，同埋即系成个过程大家都冇人知系点，或者即系如果飞到英国嗰啲高风险极高风险嘅翻嚟，如果要隔21日嘅，我真系唔知道有冇人肯做，所以我谂整体航班数字都有机会系会再减少咯。 有冇即系有冇真系问过几多人会做，或者有冇计过如果真系要做呢个14日嘅酒店检疫，你哋嘅收入会少几多咧？有冇计过？ 其实几多人会做呢个数字真系唔知道，尤其是下个月系有农历新年啦，我哋即系香港人都传统会想农历新年嘅时候留喺屋企陪下屋企人啊咁样，咁所以。如果而家话下个月推行，我觉得更加少人会肯做。咁另外一个问题系 收入嘅影响咯。 收入影响，咁其实做完廿一日航班之后，咁暂时公司安排就系14日隔离，再放翻14日假，咁即系差不多28日系无工翻嘅。咁其实咁呢28日就基本上就都冇额外嘅收入啦。我讲紧额外嘅收入就系一啲我哋平时飞嘅外站津贴。咁其实平时飞嘅外站津贴就3000至8000蚊不等啦。其实即系当一班长途机，咁即系损失嘅就喺嗰度咯。咁如果公司真系要推呢一样嘢，希望公司可以补贴翻少少钱，就俾啲同事，咁就即系补偿翻去。飞唔到嘅损失咯。 OK， 多谢你啊，黄思文，同阿黄思文倾到呢一度啊。黄思文咧就系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主席嚟嘅。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我哋今日喺空气中讲散文，为大家展示散文欣赏嘅广阔天地。当然唔能够唔讲到富有香港特色嘅杂文。这类依附住报章杂志而生存的生活杂文，在香港报刊杂志非常之蓬勃的社会，的确催生了为数不少的杂文作者。 时而世易，报业光景大不如前，网上群雄割据，纸上专栏已无复昔日的繁茂，但是专栏杂文曾经光辉过，留下了不少杂文结集，亦都不知道香港有没有人将之一一扣下流传，为香港社会的专栏杂文留下历史的记录。 专栏文友之中，黄沾是专栏杂文作者群中的一员猛将，他写的杂文可能突出他的个人风格，专栏要写得性情浮躍文中，而且内容要不断翻新，思想又要与时俱进，题材要日新又日新。我们打开黄沾的黄沾短文集，就可以读到短小精悍的杂文特色。黄沾的地位真是无人可以替代啊！一篇有关怎样去看人的短文《看人》，文字不多，但是他已经能够将他怎样看人、怎样去阅世心底的智慧的说话呢，爽脆地跟大家披露无遗。 看人是用眼睛的，不是用耳朵，讲就容易，雅致之外有哪一个不会讲？想认识人、了解人、评估人，要看行动行为，要看事实，连最不民主的人口里都不会说自己是不民主的。讲大话最易，三岁小孩都识。睇人亦都唔能够用一只眼，唔能够从一个角度，正面、侧面、背面都要睇一下，先至会睇得准确。最好多用几只眼，自己嘅、朋友嘅都用上，咁样出错嘅机会就会少一啲。仲有睇人要时间，睇唔够时间睇唔清楚。 寥寥几笔，佢已经将一个生活嘅智慧咧写得好简洁、好清楚。粤人生活中，我哋如何去了解交往嘅人呢？真系要阅读咁样粤人、哦，确然有必要点出关键所在，要做到一语中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黄沾短文集》，作者黄沾，由武恩良本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轉講下另一個話題，見到咧北角有一間嘅護老院啊，叫做嘉怡護老中心咧，就是、因為加租嘅關係咧，要被迫係結業啊，咁啲院友咧都要去搬啦。咁啊，見到話事件咧都涉及成八十幾個嘅老人家嘅，咁就話因為加租講緊咧就係、是、據了解就係月租咧由廿幾萬加到五十幾萬啊。咁啊有立法會議員咧而家跟進緊嘅，電話旁邊咧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軍，亦都有一位涉事嘅家屬咧，施先生喺電話旁邊嘅，早晨。 早晨， 早晨，两位，先问一下阿张国军先。而家你了解到啦，即系嗰个情况系点啊？涉及几多名院友？系咪都八十几个，定系再多啲啊？ 其实暂时我哋所知咧，都有八十位院友嘅，因为当中有五十位系政府买位啦，有三十位应该系私位嘅。 嗯。 咁但系当然而家就好彷徨啦，因为如果你话要佢哋二月底啫，仲要中间扎住咗个农历新年咁样咧，要佢哋就要揾到适合嘅地方。其實而家好多院友嘅家屬，佢哋最彷徨咧，就係冇辦法喺短時間揾到一個適合嘅地方，咁俾一啲嘅院友。而家啲院友咧，基本上都係八十幾、九十幾歲，甚至有院友咧，而家咧係過百歲嘅。咁所以我諗而家當務之急就係要喺附近睇下有冇呢啲適當嘅地方。而其實就住呢個問題，上次開完記者招待會之後咧，我哋都約咗社署同埋勞福局咧，下星期二咧就同啲官員咧去坐低，咁睇下咧去即係點樣去揾到適合地方去可以令到佢哋揾到可以安頓落嚟咯。 嗯，其實佢哋幾時最遲要搬走，同埋幾多已經揾到即係最新有安頓嘅地方噶啦？ 我所理解咧，其實租約咧就三月底完嘅。咁但係因為其實呢有關營運者仲需要按照合約呢係要還原嘅，咁所以佢都有差唔多即係一個月嘅時間去做，咁所以就佢發通知俾院友嘅時候呢，我見到呢都係寫就二月底嘅，咁但係中間你要仲有個假期呢，農曆年前後呢大家又即係最忙嘅時候啦，咁所以其實嗰個時間係非常之即係緊迫啦。 另外咧，施先生都喺电话旁边啊，佢就系今次即系受影响嘅老人家嘅屋企人嚟噶啦。而家我想了解下施先生，你而家你面对紧嗰个情况系点啊？揾院舍嗰度安排又点啊？ 主持人你好， 系你好你好。 就呢家揾院舍嗰度咧，咁我相信如果系话要有地方安置老人家咧，应该都可以做到嘅。咁只不过就。呢家呢個咁非常嘅時期咧，你問我話個院舍究竟適唔適合？真係冇辦法去判斷嘅。 即係你講新嗰啲有冇揾到？ 係啦，即係話我假如我將屋企人轉地方咧，轉去另外一個新嘅院舍。咁你即係如果問我有冇一啲感覺話？個新院舍適唔適合咧？會唔會可以得到同呢間院舍一樣嘅服務咧？真係一個大問號咯，唔知嘅，完全唔知嘅。 但難唔難揾咧？其實難唔難揾咧？即係係咪都揾翻區內嘅？你都係諗住？ 都要盡可能我都揾翻區內啦。咁同埋依家都有一個問題喺度咧。我哋只要一接觸啲新院舍咧，咁。基本上所有啲院舍咧就會話：喂，嘉怡好多人出嚟揾喎，你要即刻決定喎，你盡快去決定喎，如果冇位嘅喎。基本上個個都會係都會被游說，你馬上決定喎。咁其實都唔知道可以點樣做決定，點樣可以就咁同埋，譬如我喺記者會度講到嗰個問題咧，老人家點適應咧？真係點適應呢？咁如果呢段期間我哋都冇辦法接觸自己屋企人，都係靠呢家現有嗰個院舍啲員工去照顧佢。咁呢家現有院舍嘅員工始終屋企人喺度住咗一段時間，同我哋熟絡，我亦都相信啲員工同啲院友都有啲感情啦。咁如果再轉去一個新嘅院舍，完全陌生的問題，完全陌生的一個地方，我們都不可以參與去照顧家人。這個反而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但反而在我發覺接觸到這十日八日接觸到的政府他們的想法，反而他們不覺得這個問題。他們覺得首要物的重點，我想找到地方安置到這81位老人家，這件事就處理完了。 你自己个老人家本身几多岁啊？ 91岁，都就嚟92。 嗯嗯，咁佢知道要搬噶啦，佢都。 我未同佢讲。 嗯嗯嗯，嚟紧、啊。 即系佢都好似听到应该我谂佢都会听到嘅。不过我哋都正如所讲，我哋都接触唔到佢。 系、嗯、系。我想问咧，新年之前咧，即系发生呢件事咧，对你哋嚟讲会唔会仲难啲去搬？ 绝对系啦。 嗯。 绝对系啦。咁呢段疫情呢段期间，有啲院舍都唔系好愿意俾我哋去睇嘅。 嗯。唔系好 愿 意俾 你。 我即系唔俾外面嘅人入去。 系，即系会有限制咯，就俾你睇、嗯。可能都系，可能喺我记得我帮我妈妈转过嚟呢三年前转嚟呢间院舍咧，咁、嗯、当时系院舍系好详细，带我哋睇每一个地方、嗯、每一个细节系好详细，同我哋等我哋了解到，等我哋可以做一个决定。嗯、但系今时今日，其实你话要转一个地方，咁其实去俾你咧就系话有冇位冇位， okay. 即系有位定冇位啦、嗯。如果有位，你过嚟睇。咁佢去睇，其實可能喺即係一啲好有限嘅地方俾你望一望，咁、嗯嗯、你要做決定啦。咁你其實你話可以了解到呢個院舍適唔適合我、嗯、我個人嚟講，我覺得我做唔到咯。 OK， 都想問下張國斌啦，而家即係社署嗰個安排啦，或者幫到有幾多嘅院友係可以有一個安頓嘅地方，係咪都解決曬咁滯噶啦？ 其实就啲院友家属咧，好多都去真系问过社署嘅、嗯，即系啲接触到一啲官员啦，咁佢哋就叫佢哋就你哋自己要去揾地方噶啦，揾到你就话俾我听啦。咁、 嗯、 但系有个彷徨位咧，就系乜嘢咧？有啲本身系政府买位嘅，咁而家呢一个月之后内咧，社署就要佢哋咧就揾到另外一个买位嘅地方。咁、嗯、但系佢哋话，如果你呢、这、一個月裏面，第一剛才提及過啦，疫情關係，啲院舍其實都唔係好想俾你入去參觀，就算入去咧，都係咁要望一望要走嘅，冇、 嗯、 辦法做決定。咁啲家屬就話，其實我想要多啲時間去揾地方，咁但係喺呢一段時間揾嘅時間裏面，例如呢幾個月啊，我可唔可以我自己出錢搬去一啲嘅私位先？我自己俾錢，但係揾到之後就繼續俾翻用政府嘅買位咧，咁官員就話覆佢咧就唔得。啊，咁呢一个咧就太过就死板啦，因为你要明白到而家发生疫情加呢个春节假期，其实要佢哋喺一个月到嘅时间要去揾到做一个决定系非常之艰难啦。 嗯，好啊，同阿张国军咧同埋施先生咧倾到呢一度啊，张国军咧就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嚟嘅。头先我哋讲到咧呢一间嘅护老院咧就系叫做嘉怡护老中心啦，喺北角嘅，咁佢都有一个嘅回复俾我哋嘅，咁佢哋就话佢哋嘅团队咧系锲而不舍咁样同业主去磋商咧，曾经讲过话愿意咧接受加租70%，希望达成咧续租嘅协议，但系业主咧坚持加租逾倍咧，超过一倍啦。咁啊，面对咁高昂嘅租金咧，就系实在冇办法负担，咁所以咧就亦都唔想将个成本转嫁俾一啲院友同埋家属，所以就要宣告咧系三月底咧系正式结业嘅。咁就话正咧系积极安排咧大约咧80名嘅院友咧系搬去其他嘅院舍，可以继续咧安享晚年咁样嘅。另外头先咧都讲到咧国泰嘅一个嘅新嘅安排啦，咁就系、是。配合政府咧就话系咪即系一啲嘅机组人员咧翻翻嚟香港嘅时候咧，有14日嘅喺酒店嘅检疫嘅安排。咁佢都有一个嘅回应嘅，咁就话就住机组人员嘅检疫安排，国泰嘅回复就千禧年代咧就话而家咧正向有关嘅当局咧索取更加多嘅落实细节啦。咁啊包括咧生效时间等等，呢边咧系更加早去作规划，尽量减少咧新措施对于国泰机组人员啦以及系客运货运咧嘅服务嘅影响嘅。咁啊讲翻呢。这个就是国泰的回应。今天的千禧年代都来到这里差不多了，下个礼拜继续。